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赐给我们一颗追求圣经真理的心啊！我们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啊，能够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保守、圣灵的看顾当中，我们能够来分辨，学会分辨真道与假道，分辨真理与谬误，分辨正统与异端，啊，让我们能够真实持守真理，打美好的仗，啊，最终才能得到主的称赞和奖赏，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世代在变化，人心在变化，信仰也在有掺杂，可是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能够忍耐到底，持守真理，这是最关键的啊！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为主讲道，为主传福音，为主征战啊，都是在征战啊，都是在打仗啊！所有的一切，我们在崇拜，我们在唱诗，我们在赞美，我们在读经，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分享，我们在这个学上主日学，都是在征战。我们要想到了这个征战这两个词，我们就能够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啊，能够在神面前有一颗预备一颗心啊，为神去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无论做什么，只要我们在末世能够讲真道，就一定会有征战，一定会有魔鬼的攻击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大家想到这一点了吗？大家都有一颗愿意传福音的心，但是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啊会发现一个问题：有人很快的就什么接受福音了，对吧？但是呢，有人一直呢都是铁石心肠，你怎么给他传，他就是不信，对吧？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虽然信主了，也很快信主了，但是呢，后来又冷淡了，有吗？有很多啊。另外一些人呢，迟迟不能长进啊，但是呢，你怎么去催他？好像是啊，就是着不起来的火，但是也是温的啊。这是在启示录当中说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一直在信了主以后，就是一直在眺望他的火，追求来服侍，来仰望，来传福音啊，有这样的啊，热心服侍，灵命提高的。那我的问题是，同样是偏道啊，同样信的是耶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啊？为什么有人会啊一直来往下啊扎根向上发芽结果，但是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迟迟不能够发起热心来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传的道、传的福音会有不同的结果呢？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啊！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扎根好土中 ，rooted in good soil。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的宝血，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堂里面，一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你，就像我们在诗中唱的一样，顺服你的人才有福。主啊，我们愿意来赞美你，因为赞美你的是你的命令，也是你所喜悦的。我们也愿意走在正路上，因为只有走在正路上的才能够被你所喜悦，被你所悦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在这样一个真是这个异端邪说啊扰乱教会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站住见证，不但我们自己要做好，而且能够为你为真道去打美好的胜仗。主啊，就求主感动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灵时时的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来保守看顾我们， 祝福我们今天的崇拜，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好，我们讲第一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落在好土立根基，非要让 good soil。 弟兄姐妹，我们得到主的恩典，主的救恩呢，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救恩不是说很容易得到的啊，是因为我们不配得的，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不配得，不是说我原来配，我这个人呢很好，所以神拣选我了，不是，乃是因为神在万古以前已经有这个计划，要拣选你，要拣选我，才让我们受这个恩典啊。所以我们没有骄傲的本钱，我没有自夸的本钱。那救恩不是我们配得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我们能够成为他永恒国度的一个子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崇拜和将来的崇拜要联系在一起，接在一起，那是永恒的价值。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高兴，为什么会欢呼，为什么会雀跃呢？是因为我们想到当年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不知道将来什么样，但是呢，当我们在将来享受那个荣华，那个荣美，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看想到是因着我们在地上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崇拜来赞美，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价值，是无价之宝。所以呢，我们每当想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就是什么，都是应该为了报答主的恩典，对吧？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我要举起那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圣名。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什么白白的舍去啊！啊 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gave, 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遇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感到啊，意想不到的事情会来困扰我们的心，对吧？我们有很多的情况扰乱我们啊，遇到多方面的意想不到的试炼、试探和攻击啊，结果不一样啊。有的人传福音呢，哎呦，很快就有很多的收成，好像是啊，但有些人的传福音呢，传了好几年，一个都没有收成。啊，就是让人灰心失望。除了这个以外，啊，让我们灰心失望，就是为什么我撒出去的种子这么多，但收成这么少呢？到底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我突然间想到我在30年以前啊，我遇见一个葡萄牙的啊，不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啊，传教士啊。我以为原来葡萄牙出葡萄了哈，他葡萄牙哈。我在深圳遇见他 ，George， 啊，他呢和我年龄相仿啊，我们一谈呢就很投入，为什么？哎，意向差不多啊，情况也家境也差不多啊，都是没有这个任何机构来资源资助的这个个人的宣教师。所以哎，我们谈起来就谈得很投入啊，都是凭着信心，都是什么感觉到哎呀，务要传福音啊，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呢、啊、是吧。哎，所以呢哎，他勉励我啊，他也让我为他祷告啊，因为他呢实际上这个 George 呢这么年轻他就有神的呼召啊，一定一生一世传福音啊，他而且他有一个愿望，不受任何机构的差派，不接受任何人的这个奉献啊。我是觉得他非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遇见他，可能神就是让我哈、啊、来受到勉励，因为在国内30年，也正好30年哈、啊， 1989年啊，那有这种情况啊。那时候中国呢，还我那时候反正没有 email 是没有什么，就是通信，互相通信啊，没有 email 啊。所以他传道，他说呢，你不用担心啊，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衣食住行不要想啊，他说啊。你看这个没？我看你们的中国大街上有很多修鞋的。他说：“你甚至我，他说我都可以去买上一个啥锤子，买点钉子啊，我就去修鞋，当个修鞋匠啊，然后呢来维持我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够停止传福音。”这是他给我的最好的勉励。我一想，是啊，他啊，你不必要去工作。你修鞋，但是我不去耽误传福音。我修着鞋，我可以传；我修完鞋，我可以再去传啊，传福音。所以呢，后来以后，我们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啊，难兄难弟啊。我们俩人就通信。他在深圳，我经常给我写信。后来他说，我有一个神的呼召，我要到日本去传福音。你为我祷告。当时日本去传福音那是 illegal 的啊，那是如果公开的话呢，就是违法的啊。但是他有一个愿望，他就想去啊。大家想啊，就这种情况，他想去日本，让我为他祷告啊。那我当时的话呢，受到很大的勉励，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一回事，那你当看见一个人活生活现的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又是另一回事，是吧？其实你去仔细查考耶稣基督的行踪，其实耶稣啊，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啊，没有。你去仔细看一下，他没有任何的生活，谁来？就是说他怎么来去生活、生存？啊，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所以他在拿撒勒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当什么木匠啊？木匠来用木匠做活来维持家计。据传说呀，他的父亲约瑟啊英年早逝啊，这是不是圣经写的？但是呢是别的啊传说。那么耶稣呢就当一个哥哥，他老大啊，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啊。来一起和弟弟们来维持这个家计。自从他出来传福音，出了拿撒勒传福音的时候呢，身无分文，他就去传福音啊。不像电影演的，我一直想着电影演的那个哈，那个头发发亮，肯定那个用飘柔喜欢的是吧哈？哎，他哪有飘柔啊？我想是吧？他天天大街上湖里游动什么来着？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我相信啊，当时你一看见他的话呢，你都感觉到好像是个比那个咱就说建筑工人的头发他还脏是吧哈？那建筑工人的头发呢，建完筑以后呢都是灰哈，哎，他是这样，所以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30岁像50岁，对吧？咱们都是现在50岁像30来岁是吧？但是30岁像50岁，所以他是这种情况啊。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出来，他的门徒呢其实也很穷啊，是吧？就是打鱼捞虾的，哎，打鱼摸虾的是富吗？肯定不富裕啊。所以我这位葡萄牙的朋友，他没有任何的机构差派，他是一个个人布道家啊。后来他在信中突然间给我来一封信说。他真的去日本了，他说我到了日本以后，我才知道比我想象当中的传福音要难的，难上加难，难得多啊！所以他说在信中，他说我在日本呢不方便给你写很多信，因为他要一查的话，知道我是一个哈、啊、这个宣教士，你麻烦了，就把我赶走了。但后来他突然就后来2年以后又给我来了一封信。啊，2年，你知道这2年传福音传信了几个人？你猜猜，啊，一个都没有。啊，他信中说什么呢？他还勉励我来着，他说我不灰心，不失望，不是我没传，是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他去之前在深圳呢，专门印了一些那个小的贴啊，他那上人家的车上一看没人，怎么贴上一个耶稣爱你是吧？哎，两年之久没有一个信主的啊。他说我不灰心不失望，他说请为我继续祷告，我会继续在这传下去啊，因为我有清楚的神的带领。就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要用这种精神，就是有收成没有收成都要传福音。我再说一遍啊，有收成没有收成都要传福音，是圣经的话吗？是，圣经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什么传道啊，总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啊。 Preach the gospel, be prepare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所以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啊， Preach the word and be prepare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correct, rebuke and encourage with great patienceAnd careful instruction. 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我今天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传福音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呢？啊，主耶稣基督把传福音比作农夫出去撒种，对吧？哎，那么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磐石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还有落在什么豪土里面的啊。那么唯有落在豪土里面的才什么生根发芽生长结果啊。那么这一共是几种啊？四种，四分之一啊。结果有六十倍，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啊。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传的啊？我们如何才能不灰心失望？这是我今天要勉励大家的啊！耶稣基督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以后啊，他就什么走了，他没有给你释经，也没有给你解释，对吧？也没有跟你说我给你上个释经学吧啊！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是啊。他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连解释没解释，他就怎么走了啊？哎，走了，离开了。那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连门徒都是蒙在鼓里了，一头雾水，是吧？所以门徒呢，就走了以后，迫不及待就找耶稣了，说：“你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啊？”于是乎，耶稣。是吧，就把这个比喻的奥秘给他们解释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要什么叩门，要祈求，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说的，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八章啊，路加福音第八章九到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九到啊十五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齐声来朗读啊，《路加福音》第八章九到十五节。其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喜欢喜灵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豪土里的，就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就是在撒种，对吧？什么叫撒种？撒什么种啊？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神的道， The seed is the word of God. 啊，同样的种子撒出去，撒出去的果效不一样。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才结实。那其他的三种落在那三个土壤里面的啊，都不能够结实。那么这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不明白道理的，啊，没有信仰之根的，或者是呢被这个今生的思虑所缠累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结实，对吧？所以首先第一点是种子要对，你讲的道要对，要正确，要纯正，是真理啊。这种子不能是坏种子，对吧？你那个有时候留种，你第二年种地，我现在发现了哈，你要这个种子要潮了没了以后，第二年它不出了，对吧？得把它放好它，而且那是饱满的籽粒啊，它才能结实。所以种子要对啊，不能是坏的。其次要有什么肥沃的土壤啊，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啊。The word of God is alive and active， 是活的啊。活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必须是有生命的，而且呢是落在那个好的土壤里边的，对吧？你落在石头地上，你再好的种子也不行啊。所以落在好的土壤里面，你才能够生长，才能结实啊。其实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啊你的信仰纯正与否关系到一个人的得救与灭亡，这是最重要的啊。你的信仰纯正与否，你听的是同样的福音，但是呢如果你的信仰不纯正，不是好土，那就是什么不能得救啊。所以呢关键问题来了，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守纯正的信仰，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信仰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说持定所信的道，所承认的道，持守纯正的信仰。我们这个季度的题目就是拒绝异端误中计，是吧 ？Refuse the heterodox deceitful scheming， 哈，或者说啊 heresy 啊 ，refuse the heterodox deceitful scheming， 拒绝。为什么异端啊分辨异端这么重要呢？关系到我们的得救与否。不是说我想上这里信这个这样信的信，我想上那信信，我想去找一个成功神学，这个听起来顺耳我就信，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告诉你，这是一条窄路，信耶稣是窄路，很窄很窄，很难走。不是说像有的人说的信耶稣很容易啊，抽烟也吸烟也不要紧，喝酒也不要紧，醉酒也不要紧哈、啊，圣经没让我们不抽烟。不是，是需要窄路，所以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啊，有很多所谓的信徒已经随从异端，已经走上邪路，离开了真道了。我告诉你，离开真道能回来吗？可能能回来，但是绝大多数回不来了，啊，一去不复返。为什么？因为魔鬼正在用他的力量来争取人。所以那你问了，到底原因何在呢？啊，你当我们研究现代异端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什么？明明我们感觉是错误的，就有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这种跟随者，是吧？为什么呢？啊，你说他们傻吗？也不傻呀、啊，是吧？哎，他们讲的流利吗？我觉得口才是一流的，穿的好吗？他又穿的非常板正，是吧？哎，这个，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吸引呢？其实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没有信仰之根，啊，也没有肥沃之土，啊，没有信仰之根，也没有肥沃之土，根本不知道所信谁， 而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啊，直到那日。所以你再细分析，你会发现从一开始就没有立好根基，继而就产生了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就产生了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就产生了错误的导向啊，方向错了。所以你比如说你把信仰建立在个人身上的错误吗？错啊，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啊。你把信仰建立在今生需要上的错吗？错。你把信仰建立在物质利益根基上基础上的错误吗？错误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刚才耶稣所举的例子比喻，除了那个好土以外，那三种的信仰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啊。落在路旁的，落在磐石上的啊，落在荆棘里的啊。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被小鸟给啊吃了啊。圣经里面经常用小鸟来比喻什么魔鬼啊，魔鬼给吃了，给吃了啊。也就是说魔鬼把人心里面的道刚刚听了香火热火热给吃了夺走了啊。落在磐石上的人听了道欢喜的领受啊，心中没有根呢，不过是暂时的啊，听起来很火热，但是呢没不想付代价啊。落在荆棘里的人听到以后呢，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不能够结出成熟的子粒来啊。说这三种信仰都是不能得救的信仰，唯独那落在好土里的不但能够得救还能够结实。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结实，并且怎么结实啊？忍耐着结实啊，啊，要忍耐啊，这是第一点啊。落在好土立根基啊，啊，要落在好土里面立上根基才能够结实。第二点，扎根真道当切记啊 ，rooted in truth。弟兄姐妹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用的那个比喻，传福音的时候呢，用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种子的比喻。那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对吧？就是真道，就是神的道啊。种子就是神的道啊。那么这位农夫撒的种子是一样的种子吗？是。也就是说你讲的道是一样的道吗？是啊，同样的种子，意思就是你讲的同样的道，可是果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关键出在了那个没有落在好土里面立根基，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一篇道对不同的人就产生不同的果效。有人听了道以后觉得扎心，回去呢就哎向神去哎彻底的啊悔改认罪。耶稣说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里，持守在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这是重生的表现啊。我再说一遍哈，这个道撒在好土里，撒在好土里能够持守住，持守在哪里呢？持守在诚实里面，持守在善良的心里面啊，而且忍耐的结实，这是重生的表现，这就是重生的表现啊。所以我们重生啊，我蒙了重生以后呢，不是有能坏的种子，乃是有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不能坏的种子要借着什么？哎，神活泼长存的道才能产生生命的果效。那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啊。那么神的话就是生命， 耶稣说了，我的话就是生命，对吧？哎，那么这个生命的话在人的里面就一定可以生长，对吧？哎，因为有生命的啊，种子是有生命的。但是怎么才能让它生长呢？我们必须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起来，相调和，你才能够让它生长啊。所以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征战，人类基督徒啊最大的战场是什么呢？不光基督徒，全世界的人，所谓的人最大的战场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心。人的心是最大的战场，人的心是全世界最难制服的东西。你能 conquer everything,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onquer your heart, 是吧？人的心是，为什么是大战场呢？是神和魔鬼征战的地方。所以呢，心很重要啊。如果人拒绝主，不肯接受主的话，不肯接受福音，是因为你的心里面的东西被魔鬼弄瞎了眼，弄瞎了心眼，圣经上说，对吧？哎，那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就像落在这个种子落在路旁的一样啊，你先入为主啊，先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观念啊，释迦牟尼的观念，佛爷的观念，拜拜的观念，是吧？这好多的哈、啊、哎，尼姑的观念，是很多观念。后来以后的话呢，先入为主了，然后呢你再让他什么来信，好像是神的话不太起作用，一听哎，和这个神话差不多，和那个神话差不多啊，都变成神话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整天忙碌，这些人事物把这个心操在这上面的，你就没有办法让神的话进来，对吧？所以你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要想叫神话在我们心里面发生功效的话，你必须要让我们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啊，也就是说让主来除去我们心里边的一切的刚硬啊，然后的话呢才能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展啊。我们很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需要警醒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我们不拒绝神的话，我们也愿意敬拜神，但是有的时候最难制服的就是耶稣讲的第三个比喻，那个荆棘啊，这个荆棘啊，哎，所以你知道魔鬼啊，魔鬼叫诡计多端啊，虽然不是一个字儿吧，它诡计就多端啊。魔鬼他经常用很多招数，他的招数呢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他用逼迫你，啊，一看你的信心很坚强，啊，不能够让你什么放弃信仰，啊，越逼迫我越信，啊，他用苦难来折磨你，我越苦难我越接近神，对吧？哈，哎，这些都不灵了，他说想个别的招数吧，哎，他想用这个世界来吸引你，人呢最难制服的就这一切哈，用世界来吸引你，来。让你啊，哎，想到世界的很吸引，哎，这个东西的话，哎，能够让我享受。然后的话呢，就是把你的心给挤住了，挤住以后的话，你很难成长。也是信主的，但是我怎么就长不起来呢？那就落在荆棘里面的。听了道以后，走了以后呢，被今生的思虑，也是说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啊，挤住以后的话呢，还是活着吗？是。对吧？你看这荆棘里面也长出来一些东西，但是呢只能维持生命，但你很难结实啊，啊，你荆棘那个荆棘比它长得快，所以呢我们的心不能够又爱神的话又爱世界。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的心不能够又爱神的话又爱世界，不可能，一心两用就不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圣经上说，我儿要把你的心归我 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啊。My son, give me your heart and let your eyes delight in my ways.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有着就不在他里面了。谁说的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约翰说的啊。所以 do not love the world and anything in the world. If anyone loves the world, love for the Father is no, not in them. 啊，所以什么叫不要爱世界？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叫不要爱世界啊，不爱世界，反过来说就一定要背十字架。我再说一遍啊，不爱世界就一定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背好了，你就绝对不会爱世界，你就要看万事如粪土，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在讲道当中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真理，就是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有没有歌吧？哎，不能光唱是吧？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对吧？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是我们的永远的荣耀，十字架是福音真理的核心，十字架也是神永远救恩计划的一个最高峰。所以这忽略了这一点，你就会走向邪路；忽略了这一点，就会成为十字架的仇敌；忽略了这一点，就必走向沉沦。啊，这是很重要的。成功神学的错误就在于此。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小心，要警惕。啊，有些人呢说，牧师啊，说成功神学，到底他错在哪里呢？能够既然让你成功哈，怎么就错了呢？是吧？哎，我听越听越上瘾呢，是吧？它有很多让你 exciting 的东西，对吧？让你激励你就如何来发财的，还真发了财。你好好去听他讲啊。所以成功神学到底错在哪里呢？其实成功神学可以这样说，就是十字架神学的仇敌。哎，成功神学就是什么叫成功神学呢？其实成功神学就是 the prosperity theology 啊，或者叫 the prosperity gospel 啊。原来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叫成功神学，叫荣耀神学啊。后来呢，啊，就变成成功神学了啊。其实成功神学就是啊和十字架神学的相对立的系统啊 ，the prosperity theory。Is a theological system that opposes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我再说一遍啊 ，the theology of prosperity theology is a theological system that opposes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啊，就和十字架神学是相对立的啊，也许。有人听见这个大吃一惊，但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标准就是这样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啊。也就是说，成功神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是出于贪爱世界的目的而有的神学系统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建立在。这个真理根基上，基督徒的生命的这种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是以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啊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并且甘心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而且呢还要什么？随时随地的过圣洁的生活，过付上代价的这种基督门徒的生活，这是一个。真正的因信称义的这种基督门徒的生命形态。那么相比之下呢，成功神学所强调的是什么？想方设法 给你找出什么呢？帮助你找到啊，如何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这种根据啊，这种理合理性。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满足你，找出条件来满足你，如何让你啊达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这样的欲望啊，这样的欲望，所以我们称之为成功神学。我简单说一下啊，那如果大家要想了解成功神学，至少得讲两堂道才能知道，因为成功神学也很深奥了，也很多年了啊，不是说最近出来的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大行其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人数，我觉得啊，不管你怎么想，你就说每一堂的聚会要比我们多10倍、20倍、上百倍，是吧？哎，而且都是很有体面、很有钱的人啊！而且你听他那个讲道的话呢，也是呢，哎，非常的流利，非常的得体穿的，对吧？哎，家里边呢好几套豪宅啊？为什么？因为信耶稣的话呢，耶稣是世界，现在耶稣呢掌管世界，是世界的主，不是世界的王啊！世界的王是谁啊？是魔鬼，耶稣是主宰，哎，耶稣既然主管这整个世界啊，那他天上的牛羊都是我的，耶稣是神说，对吧？哎，那他不让我富有起来吗？所以说，哎，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个成功神学啊，我就给点出成功神学的错误，就是它是和施加神学相对立的一种神学体系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一定要啊走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真理的道路上啊，我们才能够哎大踏步的前进啊。所以弟兄姐妹，神国里面首要的问题就是人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制服了，一切就迎刃而解。我们的心如果制不服啊，那么就很难达到成圣的地步啊。所以我们要把心归向谁啊？归向神啊。所以一旦心出了问题，灵命就一定随之出现问题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啊，这是什么书来着？箴言，对，很好啊，箴言啊，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什么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心，如果按照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话，我们的心是什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里边呢，我们的心是什么？啊，哎，好土哈，好土啊 ，the good soil 啊 ，good soil， 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好土啊。有了好土，你不愁种子来，对吧？种子一来，向下扎根，向上发芽，生长壮大，结果不止啊！所以要结果子，必须要把心先给它预备好啊！所以神的道一旦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呢就能够哎，要马上的什么 response， 马上回应，是吧？怎么来回应啊？啊？你种上种子干什么？就不管了，是吧？种上种子要干什么？要浇灌，要施肥，对吧？要剪枝子，要什么？哎，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一粒种子，就什么？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变成神国度的许多的子粒。 为什么？因为你借的你这一粒种子借出许多种子，就是你在神面前预备好了，你去传福音，传福音他得去传，这结果不止，对吧？哎，神国度里面的许多的许许多多的种子啊，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此乃真理之道也啊！所以，但愿我们都成为好土，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实来啊！为神成为合用的器，蒙神的祝福，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种子，但是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能够发芽生长，结果不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除去地上的一切的私心挂念，让我们能够真是啊做一个清新的人。清新的人才能见到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只要求你的果和你的义，就求你帮助我们战胜自己，战胜世界，战胜魔鬼，成为一个得胜者。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